不能忘记，只怪物换星移。有些梦不能相信，只怕动了真情。但你却是我唯一的决定。 放开陈旧的往事，看见一身沧桑，走过陌生的地方，我回到异乡，风吹得太狂，我该 感到有点凉。我在乡愁里跌倒，从陌生中成长，未来旅程却更长。我想乡愁里跌倒，从陌生中成长，未来旅程却更长。我想到北方无足以眺望，我知道不能忘。北风又转 算不算任性的要求，付出也可能 小龙十八掌，也别硬闯龙门。

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，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走，有日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 走过街边，经手的诗篇

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，全面推动涿州市又好又快发展。为深入推进河北省级文明城市创建，展示创城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成效，涿州电视台开设了创城大家谈专访栏目。为此，涿州市教育局局长王铁军接受本台记者采访。据悉，教育局自开展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以来，严格按照市委统一部署，建立机关学校职责明确、齐抓共管的专项创建机构，在全市中小学广泛深入地开展创建文明城市、构建和谐校园系列活动。一是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，二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。通过创建活动，教育系统的面貌焕然一新。下一步，他们将继续把创建活动和迎国检统筹部署，确保两项工作圆满完成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让城市更文明，让生活更美好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瞬间被改变，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你不要再反对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把心跳都脱轨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就算是太浪费。我想为你醉，还有谁让那爱痛得绝对？瞬间被改变，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你不要再反对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让心跳都加倍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就算是太狼狈。我想为你醉，还有谁让那爱痛得绝对？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你不要再反对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让心跳都脱轨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就算是太狼狈。我想为你醉，还有谁让那爱痛得绝对？ 这是杨坤的 I Believe。有一张杨坤的疑似受伤的照片在微博曝光，而照片当中呢，杨坤的这个额头啊、脸颊呀、鼻梁处很多地方都是大片的淤青啊，另外眉骨上方还有一道明显的血痕，看起来是触目惊心。那照片曝光之后呢，很多网友都大呼心疼，都来猜测杨坤受伤的原因。 后来才发现啊，这是杨坤在电影拍摄现场时候的照片。据了解呢，杨坤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一个拳击手，对戏的时候应该也是跟教练有过对战吧，所以拍这部电影危险系数还是十分高的，不得不让人感叹一句，英雄就是不好当吧。接下来听到 SOS 十分钟的恋爱。 总是不在教室里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，再生气再着急，所有感情牵着你，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阴。我的心跟着你，总是不在教室里，黑板上每个数字所有感情牵着你，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阴。十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，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的遗憾，十分钟的感情我将全部输于你，多希望能够永远不分离。 S.O.S. 成名曲《十分钟的恋爱》，说到这个组合的名字，可能很多好朋友会一下子想不起来，这是哪个组合呀？因为现在的组合实在是太多了。其实呢，这就是大 S 还有小 S 啊。这一首《十分钟的恋爱》呢，是出自他们专辑《天天寄出的信》，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，这首歌曲的词作竟然是来自于小 S 哦。接下来要听到陈百强，这是《玫瑰人生》的粤语版本，叫做《粉红色的一生》。

去会变得可爱。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，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。你离开头也不转不回， 每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很奇怪，总会不自觉的认为是周迅的翻唱。这首歌叫做外面，不要跟齐秦的那一首外面的世界所搞混哦。这是他的歌舞片《如果爱》的原声带，是由陈可辛执导，周迅、金城武、张学友还有池珍熙等人主演的。而这首歌的作词呢是来自于林夕。继续来听到最近很红的一位男星唱的歌，李易峰的再见再见。 骑着车打破宁静，听得见却看不清，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，永远的距离。 一首《再见再见》是《逃跑计划》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，也是《栀子花开》电影的毕业季推广曲。据说这是李易峰首度为电影演唱推广曲哦。说到毕业离别呢，就会想到一些歌，都是一些很早的歌，像《朋友》啊，《再见》啊，《珍重》啊，还有《栀子花开》。那不知道以后的毕业歌单当中会不会流传起这一首《再见再见》了？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来听郑秀文《独一无二》。

曾经有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校园广播那种略带粗糙的音质喇叭里面，然后在空荡荡的校园里不断的回放，那个时候夕阳正好，我就想象唱这首歌的那个女子，她一定是有着格子般规则分明的爱恨，所以才能够将那么简单的歌词唱出心底最深处的感动吧。一直以来呢，很多人都会以为勇敢是自己的必备武器，然而呢，越勇敢其实会越脆弱，所有的勇敢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，有时候也要让自己适当的软弱一点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光良的童话。要知道啊，在童话当中公主都是比较柔弱的，但是她内心很坚强，这样才会有一个王子要来心疼你，对不对？好啦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。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忘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，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，是不是我有做错了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守护你，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，我愿变成世界。 心灵受到了预言，剪一段地平线做我的起跑点， 勇敢大步向前，我走出一片天。 多少爱多少梦才能抓得住永远， 向前飞逾越轮回一千年。我们和未来有约，约在时空的极限， 用爱跨越时间，将生命